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旅营大街到分钟四桥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金楼桥到东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到新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路到北三环东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金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巨山路南向北方向富士路附近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这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我们都知道，对于健身而言，力量训练对于有氧却常常不会付出同样的关注。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有氧训练，所以马马虎虎了事，甚至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可不管为了更好的体型、更高的训练能力，还是整体的健康，它依旧是你训练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Keep running, let's go。 We had a long day, full of hard work. I get ready, party can start now. We're all living in a big world. We're all. I can see it now. We're on the floor.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有氧当然对于制造你每日的热量窗口会有益处，但是如果你希望依赖它去完成这个任务，从而顺利减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你在谈到制造热量窗口的时候，饮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关键。因为你运动的越多，消耗的热量越多，你也就会越自然的去摄入更多的热量，这几乎就是人的天性，是非常难以抵抗的。你跑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一碗饭就能补回来，多吃了一碗怎么办？难道要再多跑一个小时吗？所以一定要制定好自己的训练计划，合理膳食，不要盲目单一的训练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I'm not stop for you. It's everything you don't do. Cause I can't do anyone. God damn it, you're slow. I could probably do for many miles. Never fucking with the good girls. She's a very bad child. Should've known for fools.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抱抱。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 happy now, 一起闷的时间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真的像女明星，又亲切的像我邻居，一场要聚在一起，围绕那爱的抱抱，啤酒的泡泡，她开始唠叨说现在多糟，一天到晚对着电脑，再不出去玩就要变老，那繁华都是梦，多久没有出去疯，没有酒哪有肉，那就给我酒，说走就走，你没有妹就不喝酒，像个老古董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理由很多别说跳不动， Tonight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走。 当演出结束，真正的秀才的开始。当刚灯光开始亮，那好戏又要上。阿月说，热狗你喝起来快带动气氛，有点强势要一起 happy, happy, 你快来过这里帮我忙。 里是我轻松店，善男信女都来相见，哦，现在全部给我进宫殿，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口也吹到风景。 We are ready to fly。 这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per speaking。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感觉好爽，天色在泛黄，跌跌撞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玩到早上。电话又在响，什么状况？或许好戏又要上场。Easy， 我在你心里头，当你拍着我的前头，这一世世事往前看，别回头，让你快乐的事情还很多，人生不够耐弄。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大河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陪伴每个四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望京街到广顺南大街时速低于3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西路到新北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复兴门北大街到王府仓胡同有1.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京藏高速辅路到北三环东路有2.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西向东方向，从红领巾桥到石佛营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都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是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 试着碰碰运气，总要我哭下去， 总是妄想你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不去回应，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夫妻。我说爱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 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这是薛之谦和黄龄合作的《来潘金莲》的推广曲。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范冰冰《飞鸟》，不要走。 可我已开始思念你，永不变的姿势藏在黑暗里，你握着我的手松开那一瞬间，把忧伤埋进深灿烂的一面留给你，而我所有的美丽和透支的每次面对你。你是孤单的飞鸟，来自海，你冬天从那天就要回哪里去。你是骄傲的飞鸟，徘徊在我手心里，你带着短暂的甜蜜，留我在无尽余味中回忆。我等着你把结局完全告诉我，没有太多幸福我也不会难过。若你决定离开，就别留下什么，带走你所有曾经给我的快乐，把忧伤埋进身体，灿烂的一面留给你，而我所有的美丽和透支的勇气是你。 短暂的甜蜜，留我在无尽。

上午10:45会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小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追着 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 月球，未来将不再是梦了。据英国媒体称，一个由欧洲火箭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已经建好一款月球登陆舱和两个漫游车，这些设备将于2018搭载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到达月球，有望实现首次私人登月。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也想去月球走一走的 KK， 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这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就

more than work, got that more than love on your case. If we're rolling fast, we could take it slow. Oh, yeah, for you, I swipe a visa. Take you to the room, paint a picture, Mona Lisa. Started with 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 greet you. I'm balling in the beach by your old man in the bleachers. We should just have fun tonight. Break the rules, it's all alright. Smoking weed under the sun. The night is still so young.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夜跑成为部分白领生活的标配，跑完秀一下也是标配，放出来把人们从手机控中解救出来。自律与否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当然也包括学习和无休止的自我进修。所以现在有人说，你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你连冬天早晨起床都起不了，你连一天一次的跑步，一周一次的游泳都坚持不了，你如何有毅力去控制人生？有时候不是出身和才华，而是自制力决定了。 Running, let's go.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alling, in my falling? Let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Ride in my falling, in my falling. We can turn up the whole place to go. To show you what we're getting, start to show we're getting high. Pull up, swagging, hop out the wagon. Suckers gonna hate, but the ladies wanna rag. What you say? We ate it like John with the Jake. Cradle to the grave and watch to the bank. Millions in the bank and the hundreds in the safe. Ain't nothing to a G, baby. Foreign sitting low, climb out the V, baby. Hey. So I'm rolling good through my hood, getting lit like the 4th of July. Yeah, yeah, yeah, yeah. I've been missing that you do. Baby, I don't know what you did to me. Every time I pull up, it's all in my beat. Do you wanna ride till your girl comes like me?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2, 3, 4. 深深的眼神锁定我，却怕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里爱生物，别当你话何必说。被人几点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羡 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 你和我在这场戏，不是小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Come on, show my boys, come on, come on, show my boys, come on, show my girls, come on, show my girls。 谁在偷窥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够准，你也不用住心机，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都有骨气，男孩女孩要注意。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Why don't you take action?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信息。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四惠枢纽东路到高碑店北路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昌平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环线方面，西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从玉泉山路到小清河路有2.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广渠路西向东方向，从黄新庄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安定路南向北方向，从北土城东路辅路到安苑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夜半三更呀， 离山开遍野。 这是袁咏琳的一首作品，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 从来不问对不对，听从我人心指挥，你说我的爱很珍贵，如此的不顾一切，谢谢你贴心追随，有些事我需要告诫，相遇，让你伤心的命中注定。你说我像你上半生你，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完美的默契，是我为了得到你设了陷阱。 希望在祈祷，花的美好，鸟的骄傲。 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 低吼前高，至少我